要讲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。跟表妹去银行取钱，她说你看那个老太太拿个存折去银行，感觉是被时代远远抛弃的人。我说你看完她的余额，你就知道你才是被时代过肩摔的那个人，好吗？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深深的印在彼此心里。 猜我。 也许不会再见。

见面时你抚了我的发，我的脸热了整个晚上，仿佛沾染了你熟悉的温度。因为离别时你说了一句话，凌晨三点我还没睡着，你说想被安慰。

几分，这是你不停的疑问，你的心里对我有多认真，何必执着在我的部分。所以爱有几分，这是你永远的疑问，只有最后一切才有定论。只有最后一切才有定论。 什么是经典？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句能让所有人震撼的话，